却始终不能有心意。 只要的

早就应该放弃，早就不该让我浪费时间找奇迹。这样的你不值得我恨你，不值得我为你而坏了心情。我决定不为你而毁了心，放弃。 才看到